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同时也是笑的艺术。从相声的诞生开始，历代相声演员通过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笑。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群星闪耀60年的怀旧之旅，要来跟您聊一聊新中国成立后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马三立、侯宝林、马季和姜昆这四位相声艺术家。一说马三立，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个长寿健康的相声老人。不过马老自己对于长寿健康却有着一番相声式的独到解释，那就是细长挺瘦已然康了半喇了。马三立的幽默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他的相声宛如行云游风，娓娓道来，天机自露，水到渠成，自始至终带着赏心悦目的松弛感，被人们誉为是相声泰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马三立努力学习，紧跟时代，表演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新作品，卖猴啊，十点钟开始，似曾相识的人都是马先生的力作。除了对口相声外，一大批经典的传统单口相声小段更是让人们记忆犹新。2003年2月11日，马三立不幸去世，享年90岁。相声泰斗虽然远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却给相声事业和广大喜爱他的艺术的观众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声财富。下面呢，来听一段马三立的经典之作啊，大家都很熟悉，再来重温一下吧，《逗你玩》。 咱们啊，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交通法规咱们都学过，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你觉着嗨，我们这边居民区大杂院或者楼群里头没事儿，不行，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时时刻刻的呢。我们出门也这样，上电车、上汽车，摸摸兜，万一都别搁钱，对吧？一有钱搁在里边兜，应当这样。这贼起飞智，贼偷你，他咱要憋上你了，你亮买东西，买东西，一掏掏一大把钱，其实买几块钱东西，掏一大把钱，围一大堆人。小哪个小偷的脑袋不写字，小偷再一看这小偷他不写，咱看不出来，你这一拿钱，哦，他看见了，你走他跟上了，不定哪时一碰你，稍微一挨着你，得你钱没了，你这他手快极了，小偷偷东西什么又拿，没事他想办法，看房子，您这有事换房子吗？上楼上跑四楼，哪有换房子？四楼，哦，没有换房，哦，那我找错了。打四楼上下三楼，三楼二楼，谁门口搁东西？你晾着鞋，哪有衣服？哎，他烧走了。有这个，这应当都得注意。门口晾，特别住的门脸儿，知道吗？不，住宅它不是楼群，也不是大杂院小平房，就是这个门面铺街上。 一个门脸，没干买卖，住户就这个，也没院子，是吧？炉子呢就得搁在外头，屋里热呀，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这儿。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不是院子，院儿行，你关大门，楼群里头不要紧，你搁平台，贼是偷东西他上不来啊，对吧？这门脸儿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三十多岁，这大嫂吧，给咱们称之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着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人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里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弄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对，小这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着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也别去啊，就在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就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4岁多5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7、8岁讨人嫌，他不老实，4、5岁他老实，这样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你看，哦，晾着好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叫嘛？小虎。活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吗？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答应，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说活，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说活，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戴起来，小孩，妈妈，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啊？逗你玩儿，好看看。我去，又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啊？逗你玩儿。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看着，别喊。这一条把褥单子拿上，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背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儿，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相声泰斗马三立的表演是以说见长，那么在相声界还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表演则是以唱见长，这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侯宝林的相声语言清晰，演唱动听，动作自然，神态洒脱，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宝林对于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致力于相声改革，发起组织了相声改进小组，力求让相声这门艺术变得更加文明，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面又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被人们誉为是语言大师，在观众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那就是听侯宝林的相声文明。1993年2月4日，侯宝林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7岁。他毕生都以把欢笑送给人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堪称是人民的艺术家。下面呢，来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婚姻与迷信》。 您看，新旧社会呀、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哎，全都不一样了。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是啊， 这老没平了。 老没平等。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是吗？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对。 妇女呢，附属品。 附属品？ 哎，没地位。 哦，没有地位。 哎，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这个操持家务啊， 就管这个。 那可不是吗？ 是吧？ 嗯。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啊。有什么区别？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带大字儿。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这怎么说呀？ 您没注意吗？ 啊， 形容男人 啊， 男子大丈夫。 嚯， 听这词儿多棒。 嗯， 大老爷们儿。 是。 大小伙子。大学生。 嗯，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啊，满带个大字儿。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怎么说呀？ 小丫头。 嗯。 小妞。 嗯。 小姑娘。 嗯。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好了。 小媳妇儿。 这。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怎么？ 小寡妇。 呵。和这小字老没离开。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哦，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转文呐？ 哎，你这夫妻这个称呼 啊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怎么说？ 白话说吧。 嗯， 我老婆。 老婆。 我们那口子。 那口子。 我们家了的。 家了的。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文言的是贱内。 哦， 头上先来个贱字。 哦，贱内。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嗯，怎么 贱嘛？ 对，有个贱字吗？ 嗯，内子。 哦，内子。 房下。 嗯， 捉精。 对， 糟糠。 糟糠。 好糠才4分钱一斤呢， 糟糠呢 更没行市了。 说的是呢，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那是啊，解放以后好了。 哎， 平等了。 是啊， 都称为爱人。 对呀、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啊。 你这是我爱人。 谁？我啊？ 不是啊，比方啊。 你别这么比方啊。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这不就是一比吗？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爱人。 对，爱人。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是啊，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哎， 父母做主。 对呀、 谁也不认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哎，就成为夫妻。 感情投不投认命， 就认了。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你瞧， 完了 啊、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没有， 是吧？ 对， 妇女这结婚呢、这是一关呢。 这怎么是一关呢？ 你看你结婚仪式 啊，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啊。是啊，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啊。过去啊， 哎 啊，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嗯， 都得坐轿子 啊。是啊， 啊，轿子啊， 八个人大轿。 嗯， 过去 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那是啊，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没有 五轨，没有。 哎，哪儿那个 轮船飞机都没有， 那更没有了。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对了，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四人。 哎， 嗯， 坐官的 为八个人叫的。 哎，八抬大轿嘛。 哎，那叫官轿嘛。 哎，对， 前边四个人，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 哎， 啊，那么小屋子， 嗯，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对，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啊，是啊， 是吧？ 啊， 四个人抬轿，四个人。嗯， 哎，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这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哎，对， 外行干不了。 是啊， 那玩意抬得稳当。 哎，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哎，不能晃。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头，嘎悠嘎悠的。 哎，那么稳当。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在里边成煤球了， 摇不上了，那不行。 您说那四人抬轿子呀、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头一个扬眉吐气。 哦，扬眉吐气。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轿杆在这儿，手在这儿一插。 哦， 不扶着。 嗯， 走起来扬眉吐气。 哦，扬眉吐气。 咱往前看吧。啊， 那么第二一个呢？ 二一个不敢放屁。 哦，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整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啊， 不敢放。 第三一个， 俩眼睛瞧地。 俩眼睛瞧地，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哦， 俩眼睛瞧地。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每天多走二里地。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那怎么回事啊？ 转弯时麻烦呢。 怎么？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啊？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啊，大。他怎么不那么拐呀、啊？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轿杆子长， 是不是？ 对，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啊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是啊， 一点空气都不透。 哎，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那可不是吗？ 走得越稳越好。 哎。那这还得单加钱呢。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那不管这些事 是吧？ 嗯， 吹吹打打这一道， 哎，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啊， 你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是啊， 这里有一套迷信。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轿子不让进去， 不让进去，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哦，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煞神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这煞神什么呀？ 没瞧见过 啊，就这么说。 哎，谁也没瞧见过。 哦，煞神。 哎，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哎，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嗯， 新娘下轿。 对， 刚一下轿， 嗯，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什么阵务？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这是干什么呀？ 恐怕他是妖精。 呵， 多大危险！ 说的是呢。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那就死了。 你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那也受伤了。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啊？ 都兴戴眼镜了吗？ 哦，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你说这事儿 啊？往前走有个铁盆， 嗯，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这是干什么？ 卖火盆。 哦，卖火盆。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啊，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哦，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哦，就能迈过去，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我就为这个，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你说的可是的、 啊、迷信嘛。 嗯， 是吧？这到了喜房了， 嗯， 这就要拜天地了。 啊、哦，拜天地， 把闲人都轰出去。 哦，一个人都不要， 也不是，新郎， 嗯， 新娘， 嗯。 还有一位全和人 啊，全和人 上香的。 哦，是了， 供上天地马 啊、 嗯，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嗯，为了观礼啊， 那也行。 嗯、啊，怎么样？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记属相 啊？ 记什么属相？ 反正每年记仨。 哦，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啊，是属这个的吗？ 不让看 啊。不让看， 怕你给冲了。 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要进去先得跟他说 啊。 嗯，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嗯，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嗯，鼠。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哦，这个怎么 别乱啊？ 啊，不记他。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嗯，还小着点。 那个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嗯，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什么意思？ 不让狗进去。啊、 不让狗进来。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啊，是啊。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哎呦，那这就看不了了。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那是啊。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哦。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嗯。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啊啊，那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干嘛边上啊？ 黄花鱼溜边嘛。 这有这属性吗？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哦，拜天地。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 嗯， 对脸一坐。 哦，这点叫什么？ 这点叫坐帐。 哦，坐帐 可不带斩素。 干嘛？唱空城计呀？ 嗯，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有点女方那还提了一盒子， 嗯。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哦，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哦，饺子跟面 不能煮熟了。 不煮熟了， 煮它五分熟。 五分熟， 吃的时候为借那个生字。 为借生字？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这个 这迷信嘛。 啊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是啊，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说的是呢，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对呀。啊， 有生面就生小孩。 嗯，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嗨，你这还得上吗？ 就是啊。 嗯， 他们俩这儿吃，外面那小孩问，嗯，上不上？上不上？ 嗯， 新郎说，嗯，生， 哦，生。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啊，就生了。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分大小，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啊，都得给人磕头，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得。 顶多吃点人丹。 这为什么许的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哎，休息吧， 休息休息吧。 哎， 不行。 怎么？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那么谁给铺床啊？ 请位全伙人给铺床 啊。铺床。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啊。 啊，是啊。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什么障碍物啊？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啊， 圆圆枣，栗子，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全有说词啊。 啊，这还有说词呢。 哎， 核桃 和和美美。 啊，和和美美的。 哎， 嗯，圆圆呢？ 圆圆满满。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枣栗子呢？ 怎么讲啊？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哎 哎，那么花生呢？ 更理想了。 怎么？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花大的生啊？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说的是 啊，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 可不是迷信吗？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 啊。是啊，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婚姻与迷信》。继相声大师侯宝林之后呢，相声界又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家，他的相声既有犀利的讽刺，又有美好的歌颂，他究竟是谁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孙悦演唱的歌曲《心情不错》，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怀旧之旅，各位稍后见。 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最后一夜翻过，因为要告别快乐的一年，都有了舍不得。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儿挺多，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看这日历总不忍心把最后一夜翻过，因为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群星闪耀六十年怀旧之旅的主题是为您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几位相声表演艺术家。之前跟您说了，以说为主的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以唱为主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其实无论说也好唱也罢，他们都不会脱离相声的本质，那就是讽刺。然而在相声界还有一个人却开创了歌颂型相声的先河，他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弟子马季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马季正式进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在说唱团的日子里，马季跟随当时团里的四员相声大将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朝夕相处，从他们的身上汲取了诸多养分。马季最终在领导的安排下成了侯宝林的弟子。在说唱团的日子里，他除了表演传统相声，还积极投身创作，在继承和发展侯派相声风格的同时，走出了一条创作上的新路子，创作表演了画像、新桃花源记、找舅舅等一大批歌颂型的相声。不仅如此，马季还是第一批将相声艺术搬上电视荧屏的演员之一，他堪称是相声界承上启下的人物。2006年12月20日，马季先生不幸辞世，享年72岁。一代艺术家虽远离了我们，但他为中国相声做出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马季、郭启儒合说的《打电话》。 电话人人都会打， 可不是吗？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是喽，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哎，很方便。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啊， 要注意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尽量的节约时间。 对， 是吧？ 哎， 你别打起来没完。 是啊，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哦，这个个别人呢？ 哎，个别人。 哦，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啊，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且说呢， 真有这样的人。 是啊，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哦，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打什么公用电话？ 就是啊。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什么事啊？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就这事啊？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那可不是吗？ 拿起电话来， 嗯， 拨通了号。 嗯，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对。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就是我呀。 哎呦，郭老啊。 哦， 我是马季 啊。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是啊，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好嘞， 就这样啊。 哎哎哎， 不见不散了啊。 哦， 回见回见。 好，回见。 完了， 这也就有半分钟吗？ 就是啊。 嗯，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哦， 他没这么打。 是啊， 我给他算了算 啊，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就这点事打2个多小时。 就是啊。 好嘛， 我给你学学啊。 怎么打的？ 拿起电话来。 嗯，这是干什么呢？ 说拨号的吗？ 啊，拨号的。嗯， 喂喂， 嗯， 喂， 又重新拨一回。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嗨，这位 喂。 嗯， 哎呀，通了。 嗯，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你瞧这俩号码啊。 喂， 嗯，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嗯， 哎呀，嗯，